日本嘅寺院好特别嘅，佢系保留咗差唔多1000年前咧，即系呢个公元9世纪、8世纪、9世纪中国唐朝嘅寺院嘅风格。咁我哋今日见到香港嘅寺院同埋大陆嘅寺院咧，都系呢个金碧辉煌啊，红砖绿啊，啲柱啊红色啊，个佛就金光灿烂啊咁样。咁但系日本嘅寺院好多都系好古朴嘅，特别系冇一啲嘅红红绿绿嘅颜色嘅，全部都系咧原本嗰个物料嘅木嘅颜色，个佛像系木嘅咧就系木嘅颜色。咁所以咧就住喺里边咧，唔单止系个生活好有规律啊，或者好宁静，连嗰个嘅视觉上都系一种享受嚟嘅。咁好多寺院都有禅宗嘅枯山水啦，即系一啲嘅庭园里边用一啲石仔啊。砌出一啲嘅即系山水嘅感觉，咁系日本寺院里边嘅一个特色嚟。咁就完咗呢个高野山之旅之后咧，咁就同一啲城寨嘅朋友咧，就留咗喺呢个大阪同埋京都。咁我哋就有一日我哋就去呢个京都，咁咧就去33间堂，咁系一间国宝级嘅寺院啦。唔单止系嗰个长廊式嘅建筑系，即系保留咗好少有嘅，即系日式嘅寺院风格。里边嘅1000个千手观音咧，其实百看不厌。我相信每一个去京都嘅人咧，都成日好多人话去睇樱花、清水寺啊咁样，其实烦到你不得了。喺寺院啊嗰啲地方，全部都系讲国语嘅大妈嚟嘅，去唔去都冇乜损失。你以为前边嗰个艺妓喺度行下行下咧，原来行下佢讲国语。实际上是一些内地的人在当地就开了很多那些叫做和服摄影。咁大家呢就去扮呢个日本婆。咁呢就着住和服。咁但呢佢哋嘅肢体动作呢好明显仍然系一个广场舞嘅大妈嚟嘅。咁点样分辨呢，咁我日本嘅朋友就话你睇下佢个发型就知啦。如果真系寺院里面嘅艺妓呢，佢系传统日式嘅发型呢，佢话系只系佢带我去一间嘅喺寺院嗰度嘅一条横行嘅发型屋，佢话系呢间做嘅啫。咁呢就系做好耐嘅，即系做一个发型几个钟头。咁嗰啲嘅香港大陆大妈就当然冇可能，所以佢哋个头呢就一定出事嘅。咁呢好多时候甚至唔系穿呢个和服㗎喎。佢哋连和服同浴衣啊，浴衣叫做浴kata都分唔开嘅其实。如果艺妓嘅和服后面嗰度呢，有啲系长到呢嗰个即系好似枕头嗰嚿嘢呢系拖地添。咁呢啲就当然啦，费事教精佢啦，即系中国游客当然就俾返自己人掠啦。咁但喺京都呢，我经常都会去一个地方，就系叫做鸭川同三条通之间呢。咁喺夏天嗰度呢就可以坐出去饮啤酒嘅。咁就叫做仙豆丁。咁就系、是、如果冇记错应该就系池田屋骚动嘅地方嚟嘅。即是日本的一个即是幕末的时代群雄并起，很多的即是仇杀啊，京都的派出来的一些的刺客啊等等，就是在那里进行这个活动去对付那些维新派。那在这个鸭川呢，以往呢就夏天去的时候呢，就总会有很多的日本的当地的人呢，后生仔啊情侣啊坐在一个河边那里。那呢就有很多文青，有些呢就会在那里唱歌啦，弹吉他啦，或者踩单车啊咁。咁节目一开始嗰阵时咧，我拣其实呢首歌系我播过嘅，其实就系、是、嚟自咧一个美国韩裔美籍韩裔嘅女歌手 Priscilla Ng 嘅所翻唱嘅呢个端田轩彦嘅作品咧，就系、是《风卡西》。每一次去京都，我都谂起呢首歌嘅，因为我有一次喺夏天咧，就喺鸭川嘅旁边嗰阵时咧，同阿邝永孙喺度行漫步嗰阵时咧，就系、是、听到人哋唱呢首歌。咁嗰班女仔嘅声咧，好即系好好听。咁我直至到有一次咧，我喺即系 YouTube 里边发现咗呢位女歌手，咁哇惊为天人，点解把声咁靓嘅咧？咁样咁就《风》呢首歌咧，我相信大家记得嘅旋律当然系阿欧瑞强嗰个版本啦。咁样欧瑞强系唱过两个版本嘅，唱过日文版本，亦都唱过广东话嘅版本。咁咧就。呢首歌就系讲一个人喺旅途上边，即系喺60、70年代嘅流行音乐，好多时都系写呢种嘢嘅，就是、on the road 嘅感觉啊，即系离家远行啊，或者勇闯天涯。咁咧就唔好望翻转头。而风呢首歌就系话，当你望翻转头嗰阵时咧，见到嘅只有风。 咁就个意境系我觉得系好好嘅。咁呢首歌咁多年，我相信系除咗版本九嘅 Sukiyaki 之外咧，另外一个系日本好早期系喺其他世界各地都流行嘅歌嚟嘅。咁而 Priscilla Ng 呢一个演唱嘅方式咧，就最原即系acoustic， 即系呢个民歌嘅唱法。咁呢位女歌手去年嚟过香港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佢嘅演唱会。佢原本咧就系一个喺美国长大嘅韩裔嘅人，咁咧就我睇过佢嘅访问，佢成日都话自己系一个好孤独嘅环境成长，咁所以咧就开始学钢琴啊、弹吉他啊、唱歌啊咁。咁就佢嘅认识佢嘅人可能唔多，但系认识佢老公嘅人可能多啲。因为佢嘅丈夫就好出名，如果睇开美剧嘅，你一定可能睇过 House 啦，同埋呢个 Six Feet Under 嘅呢个男演员啊，呢个 Michael Weston 就系Priscilla Ng 嘅丈夫嚟嘅。咁我觉得佢同另外一个日本嘅女歌手，一个即系以唱爵士乐靓声为卖点嘅一个女歌手咧，就系手鸟葵咧就好相似。咁所以咧就喺今日，除咗因为我喺京都。想起的这个卡瑟这首歌之外呢，那我揀来的另外一首呢都是 Priscilla Ng 的作品，就是 Sayonara Kala。 そこから旅立つことはとても力がいるよ、波風立てられる嫌う人ばかりで、でも君はそれでいいの、楽がしたかっただけなの、僕を騙してもいいけど、 その模様を僕に見せて。 咁啊，大家听过呢一首嚟自呢个 Priscilla Ng 嘅一首叫做《Sayonara Kala》之后咧，咁就原唱咧就系用日文唱出嚟嘅。咁我就睇个英文嘅歌词咧，先至拣呢首歌咧，因为其实呢首歌都系讲人生嘅旅程。咁就佢讲每一个人去开始佢嘅旅程嗰阵时咧，其实都系需要咧系一个力量啊，去克服自己的恐惧啦，或者是会担心自己做的事是错啦，咁样。咁就好多人会好，即是对于离开自己的门口行出去呢，是有一种的好 scare， 即是好恐惧。咁就佢的歌词里面就 ,but please don't lie to yourself， 即是千祈唔好呃自己。咁所以呢，就有阵时我觉得好多时呢啲嘅关于旅程、旅途同埋人生嘅歌咧，喺香港嘅廣東話嘅創作裏面就唔多，但反而喺好多譬如日文啊、韓文啊或者係英文嘅流行音樂裏面咧，我相信係由六七十年代開始咧，我頭先所講 on the road 嗰種嘅文化，即係上路啊，離隔離鄉別井嘅，譬如好似嗰陣時嘅福桑啦，500 miles 啊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啊等等咧，都係。即是有一种咁嘅感觉，即是话去睇一个世界系点嘅，离开自己嘅故乡，希望勇闯天涯，希望喺旅程里面呢可以有所发现，包括认识嘅世界啲认识自己咁。咁係构成咗呢好多呢啲嘅我细细个嗰陣时嘅一种嘅所谓浪漫主义嘅追求。喺我哋香港七十年代成长嘅香港人呢，乜嘢为之浪漫呢，就是去丝绸之路嘛，当然是。我有一集都讲过啦，就是呢个 NHK 播出呢、这个由喜多郎配乐嘅一个纪录片丝绸之路嗰阵时呢，当时我哋觉得去西域啊，即係加上对中国历史嘅认识啊等等呢，出塞呢系一个漫天风沙咁样，西出阳关无故人嗰种咁嘅感觉呢，系好浪漫咁。咁呢样嘢大家如果有读过唐诗都知啦，喺唐朝亦都系成为一种嘅文学创作嘅一个元素嚟嘅，就系嚟自当时嘅边塞诗啊，叫做陈子昂啊、王昌龄等等呢啲。咁王维啊都写过咧一啲关于呢个嘅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记得几年前去到阳关嗰阵时咧，就真系有嗰种感觉嘅。其实，所以到大咗之后咧，我自己一路都系。这个兴趣是没有改变过的，就是呢 on the road, 不断上路。工作是如是，即有些人一生人可能做一份工，我自己就是由一个领域跳去另一个领域，由本来想着在学术界发展，然后去了政界，然后去传媒，然后入了政府，然后再回到传媒创办自己的媒体等等。那都是一段的旅程，很多时候出发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种的焦虑或者恐惧。咁但係路上面嘅风景呢，就会令到你呢下一次呢返咗嚟之后呢好想又会再去。咁跟住揀嚟嘅呢一首歌係我好細个已经好欣赏嘅卢冠廷。因为佢出呢个天鸟嘅嗰隻唱片嗰陣时候，我觉得佢唱得好特别。同埋咩呢，卢冠廷嘅歌喺嗰陣时俾我感觉就係好似离开香港睇下呢个世界係点。咁佢里边有一首歌喺佢，我唔记得咗第一只、第二只唱片里边出嘅，就系、是、叫做《流浪歌手》，系佢自己嘅经历嚟嘅，大家欣赏啦。 手抱着红酒樽走去，酒吧的歌手竟已累，夹着破旧木琴，我见他在渡口。担起空虚上路去，长路里千万间风啊扬，孤身飘过千个夜， 无伴也无定向，与那吉他诉说是一生，可惜他不会说话，唯独唱。当初的他多么喜气，不喜欢古板的故地，扶着发亮木琴，飘如风的足印，奔走千山与万径，长路里我见他的脚步，今天仿似失了境，如像过时日暮，眼里带一点冷酷、哦、因此只有风雨路陪着路，眼泪带一点冷酷，因此只有风雨路陪着路，如问我他会知得这样清楚，皆因他原是 嗱。我記得呢一首歌咧，就係阿盧冠廷作曲啦，林振強填嘅歌詞，咁就屬於盧冠廷好早期嘅作品。咁就係講一個即係後生仔咧，佢年青嗰陣時好喜歡就係四處流浪，覺得應該即係喺一個好古板同埋好固定嘅生活裏面嘅咁樣，咁就但係咧跟住時日嘅即係洗禮之後咧。即是经过千山万水之后呢，就发觉他的脚步好像失去了那个的即力量。而眼神里面呢只是有一点的冷酷，那就变了没了那种的冲劲。那最后尾呢很得意的，其实即当他一路写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旁观的角度去写这个流浪歌手。那然后最后尾那个月呢，林振强就说，如果你问我点解我会知得佢咁清楚呢，皆因佢就係我啦。佢就个主唱嗰人讲返最后尾，其实嗰个流浪歌手就係佢自己嚟。咁我觉得呢一个转折係好特别。咁亦都系呢，好多时 on the road, 大家都系讲緊即系嬉皮士啊 ,flower power 嗰年代点样去勇闯天涯。但呢首歌讲緊嘅就係话，当人系会老嗰陣时呢，失去咗嗰种冲劲嗰陣时呢，其实就会同一个普通的老人家是没有分别，即使你在路上边。咁我细个以前七十年代，即系八十年代初听嗰时咧，就唔会有特别嘅感觉。咁但系反而咧，就系而家听翻嗰时咧，就先至会觉得后边嗰个结尾咧系好，即系好犀利。我觉得林振强嘅歌词。咁喺盧冠廷嘅作品裏面呢，都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好嘅音樂同埋好嘅歌詞嘅。咁就我記得佢喺呢個即係 Beyond Imagination 嘅演唱會裏面呢，佢就唱咗盧葉薇嘅一首歌。咁我記得就兩集前呢，咁我哋就講呢個佛系歌手呢，咁講個林夕嘅填嘅歌詞呢。但我覺得咧，最接近呢個佛系嘅，即係香港早期啊，有一種所謂嘅佛教嘅元素、佛學嘅元素而流行嘅歌詞咧，反而就係呢首，就係盧葉薇嘅《為什麼》。我揀嚟嘅版本咧，就係盧冠廷喺現場演唱嘅，加咗一段嘅 自己的，不知道是不是梵音樂，大家聽下。 为什么生世间世之间许多爱与伤，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难免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相分斑斑，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似发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常难春开，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样，为什么竟会生病，辗转反侧在床上，病榻中许我一问，怎可永无恙，问为何常存空想，受病谁可免，是众生必须经过，四苦根本是平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身体舒克扎巴翻土。 大家听过卢业梅的版本呢，再听下卢冠廷的版本就很不同。咁我觉得卢冠廷嘅版本就更加接近咧呢一首歌嗰个嘅精神。咁呢首好明显就系一个有一种佛学嘅道理喺里边咧，即系讲四苦嘛，即系众生都必须经过嘅。咁然后咧就系四苦根本是平常，即系一开始就问啦，即系为什么点解会生病咧？点解会会有人有死呢等等。咁然后呢就係、是、最后尾就係话俾你听，我众生都会经过㗎啦咁样。呢、这个四苦根本是平常咁样。咁係一种嘅生活嘅哲理。咁大家听落都估到呢，其实呢类哲理歌当然就係嚟自呢、这个出自郑国江嘅手笔啦咁样。咁就喺1980年商业电台出嘅 六啤半嘅大碟里边。咁音乐大家都知道咧，系改编自五轮真功嘅一首即系传颂到今日嘅作品咧，《一叶舟》。咁咧就喺我自己喺节目里边都播过呢一首《一叶舟》嘅。咁但系好多人咧就都未必明白，其实为什么同《一叶舟》咧系互相呼应嘅？咁就系讲原本五轮真功嘅歌词咧，就系话好似一块树叶啊，随水漂流。咁佢表达咗就系爱情嗰种嘅无常同埋无可奈何嘅感觉。咁但系咧就为什么咧就将佢唔系转咗去讲爱情，而系讲人生，就系讲生老病死嘅四苦啊。咁就系佛家都认为，其实即系出生为人就系痛苦嘅，咁就要离苦得乐咧，就系要超脱。咁咧就系要即系明白到呢、這个即系一切皆空。咁样咧，先至唔会执着嗰个嘅即系人世间嘅贪嗔痴啊咁样。咁我觉得为什么呢一首歌词咧系历久常新？喺旅途上边，我觉得都适合听噶。其实咁，但系今次喺日本嘅旅途里边咧，就我经常听嘅咧，都系林忆莲嘅一只翻唱香港嘅七八十年代嘅旧歌。嗱，好多人就中意听佢唱嘅《残梦》啦、《童年时》啦等等。咁但系佢成只碟里边咧，其实我最中意咧就系佢翻唱呢个《China》，即系呢个已经过咗身嘅亚洲古王啊，呢个 Donald Ashley 嘅呢个作品《Within You Remain》。因为咧，其实佢系一首中式嘅音乐嘅编排，但系咧系一首英文歌嚟嘅。咁成个味道咧就系香港先至会。在那个年代才会有的，其实大家听一下。 咁我记得今次喺呢个红野嘅地方去行山啦，咁同埋啲朋友，咁就经过呢个红野嘅本宫神社，咁然后就一路上山上山，咁就全部都系好大棵嘅杉树啊，咁古木参天。咁成个嗰个路线咧，个感觉都系好一个好 spiritual 嘅地方嚟嘅。咁系日本嘅神道教嘅一个圣地嚟嘅，就是、千几年嚟咧都系朝圣之路啊，落翼于途。咁就今次我哋行咧，就撞到嘅人就唔多，因为都唔系一个旅游嘅旺季嚟嘅，春天系。咁但系红野俾我个感觉系好神秘，其实因为佢啲大树咧，啲阳光喺嗰啲树嘅即系树叶之间射落嚟啊，咁样。就同平時我哋香港行山就完全另外好唔同嘅感覺。咁喺日本嘅風景咧，我覺得多多少少咧，佢係用一種好刻意經營，但係咧經營出嚟係一種好自然嘅風格。點講咧？就係話，譬如紅野古道，我哋行嗰個路線咧，叫做大日月線。咁咧，佢就一路上山，一路上山，持續成個鐘頭都係上山嘅。咁初初咧就我哋叫绝望之路啊，就大家望到哇，顶行完一个山头，仲系继续上山，即系真系会感到绝望。咁但系咧，佢个山路咧，佢唔系我哋香港嗰啲渔护处将佢填晒石屎嘅，佢系泥路嚟嘅，系用木头泥咁样整成一级一级咁样上。你睇落去好自然嘅，直至到我去到有一段，我见到，咦，维修紧，跟住望下，原来打开咗嗰个路面系咩咧？是一层碎石，下面是一个树干的支架，这样去做到令到它不会山泥倾泻。但是你行过的时候，你觉得同一千几年前的神道教徒或者天王朝圣的行在同一条路，那个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它是用很多心机是慢慢将它铺返那条路出来，而令到你有那种感觉。咁我记得喺高野山嗰段时间呢，我就去个寺院里面呢，就坐喺度睇佢一本嘅摄影集。咁呢就係一个冬天嘅高野山，喺奥之院里面落好厚好厚嘅雪。咁然后呢就係嗰啲雪积咗喺嗰啲墓地上面嗰啲密宗嘅佛塔嗰度。咁然后见到个木牌写住织田信长、武田信玄咁样，即係啲战国嘅英雄人物。咁另外一张就係喺个雪地里面啲僧侣攞住个灯笼行过咁样。咁就嗰个意境同我哋喺平时喺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去嘅寺院呢係不可同日而语。咁我就当时我就諗，其实如果有机会冬天能够去一次高野山，喺漫天风雪下面呢行入去呢个奥之院，经过呢个参道，去到空海入定的地方呢，就一定好犀利啦。我细个对雪地的迷恋其实是什么呢？又不是来自那些无线电视的旅游节目，而是来自这个丽的电视的一套武侠剧，就是这个天龙诀最后尾的播出这个插曲的时候所影的一个场面，就是余安安在雪地里面迎接他的就是这个爱人。咁而呢个陈白彪好似，咁咧就已经系中毒就嚟死啦咁样。咁喺呢个时间就播呢首歌，我记得播过嘅喺节目里边《残梦》，但系拣嚟嘅咧就系黄耀明嘅版本。 心中，原 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为骚动，远视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今集我哋一路都系讲我自己嘅旅途啦，同埋一啲旅途上边嘅关于旅客旅途嘅歌曲啦，咁样咁就喺京都，我会谂起呢个端田轩彦嘅《风》啦，卢冠廷嘅《流浪歌手》啦，咁样或者见到奥之院嘅《雪地》嗰阵时，谂起嘅就系《残梦》啦，咁。咁但系有一首歌咧，我觉得咧就每一次我睇个 M V 嗰阵时咧，我或者睇个电影响起呢首歌嗰阵时咧，我都会谂起当日自己喺呢、這个即系、就是、大西北啊嗰、那个旅程。咁呢首歌就系嚟自周星驰嘅作品咧，就系、是《西游记之月光宝盒》里边嘅呢个一首歌。咁就系最后尾齐天大圣即系至尊宝啦，知道自己齐天大圣。决定要跟呢个罗家英、唐三藏去取西经，而冇办法同佢所爱嘅人啊，呢、这个朱茵喺埋一齐。咁咧就最后尾就系上咗呢个夕阳武士嘅身，咁然后咧就即系、就是、相拥相吻，咁但系咧就无可奈何底下就最后尾离开，然后咧继续上路去取经啦。咁喺呢个时候就响起呢、这个。卢冠廷嘅呢一首作品《一生所爱》，咁但今日节目结束嗰阵时候，我拣嚟嘅咧都系另外一个版本嚟嘅。咁就好多人就话，大陆嘅歌手唱嗰阵时候就净系识得丧嗌啊，咁样或者好似呢个邓紫棋咁样。咁但如果你真系想听有呢、這个即系、就是、power 嘅唱法咧，咁喺大陆有一个歌手，之前我都播过佢另外一首歌系崔健嘅《假行僧》，就系叫做谭维维。嗱，呢啲就真系坚嘅，即系我相信佢系学传统民族声乐出身嘅咁。咁佢唱嘅呢一首《一生所爱》咧，佢就冇嗰种丧嗌，但系咧就，我觉得系个感情系好丰富嘅。咁所以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拣嚟嘅咧就系，我觉得旅途上边最伤感、最伤感嘅，即系一首情歌，就系呢个《一生所爱》。 从事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绿意唱马尘汤内，开始终结终事没变改，天边的你飘泊，白云外，情人别后永远再不来，偶然得错放眼尘沙花虽会凋谢，但会再开。一生所我恩怨，则不云Thank you.